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陕西榆林考察调研； 陕西省榆林市高溪沟村依托生态优势实现百姓小康梦； 李克强在北京协和医院考察并召开医学专家座谈会；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 商务部表示将适时推出针对性强的政策支持举措，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帮扶力度； 第130届广交会将首次线上线下举办，线上展品超300万件。 最新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今年秋季学期起实行。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福建省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2451万例，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100万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陕西省榆林市考察调研，他先后考察了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米脂县银州街道高溪沟村、杨家沟革命旧址，了解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用，推进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强革命旧址保护与利用、更续红色血脉等情况。总台央广记者刘慧民、潘毅报道。 在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心控制室，来到项目现场，了解煤炭综合利用等情况。他强调， 我们要用新发展理念来指导我们的发展，能源事业还要进一步发展，否则不足以支撑我们国家现在前提升级转型，走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地球很好的呵护，走好这条道路。 在米脂县银州街道高溪沟村，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查看农作物长势，与陕北老乡拉起家常。 那个名字做黄米馍， 哎，黄米馍， 对。染名字做那油葫芦油糕， 哎，对对对，油 糕， 真好。现在生活上还有什么？ 生活现在是好多了，共产党好了，生活好了。现在都白面大米肉都可以吃， 都可以吃， 哎，都可以吃。 作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先行者，陕西省榆林市高溪沟村通过几十年的接续奋斗，将一个地表破碎、土地贫瘠的穷困山村打造成山清水秀的陕北小江南，并依托生态优势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助力当地百姓实现小康梦，实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总台记者黄立新、刘涛、刘慧民报道。 走进榆林市米脂县高溪沟村，青山叠翠，蓝天碧水，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而在60多年前，高溪沟村却是黄土裸露、沟壑纵横的另一番场景。从地表破碎、土地贫瘠的穷困山村，到山清水秀的陕北小江南，高溪沟村的变化要从上世纪50年代说起。高溪沟村党支部书记江良彪： 50年代就是那个时候，村子也很穷。当时搞水土保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粮食问题，因为我们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的地方，所以老书记当年带领我们的人们就是先开始大搞水土保持建设，基本农田建设。 在几代村支书的带领下，高溪沟人矢志不渝推进水土保持和小流域综合治理，按照宜良则良、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原则，先后治理40座山、21条沟，建成淤地坝126座、水库2座，高产农田777亩、林地3300亩，实现了泥不下山、洪不出沟、不向黄河输送泥沙。江良彪说： 我们现在经过这几十年的维护与奋斗，山也变绿了，这个水源护住了、强了，这个村子没了，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李克强说，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营造尊医重卫良好社会氛围，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更好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孙春兰、肖杰参加。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包括总体要求加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加强网络空间道德建设，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加强网络空间生态治理，加强网络空间文明创建组织实施八个部分。意见强调，加强网络文明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文明兴网，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要求的思想观念、文化风尚、道德追求、行为规范、法治环境、创建机制，实现网上网下文明建设有机融合，互相促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商务部今天表示，受国际疫情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中小外贸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加大，将适时推出针对性强的政策支持举措。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今年前八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24.78万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增速23.7%，达到了十年来的高点。商务部副部长任宏斌透露，在宏观数字高速增长的同时，更加关心关注微观主体面临的风险挑战。今年以来，全球疫情几度反复，拉动外贸增长的阶段性因素或将消退。调查显示，在手订单增长的外贸企业占比有所下降，不同市场和企业主体开始分化。 中小外贸企业订单状况不及大型外贸企业，中下游外贸企业盈利能力不及上游企业，上游的石油、化工等行业利润总额增长情况普遍较好，而下游的纺织、服装、农副食品加工业利润增长幅度普遍偏低。这些因素都将严重影响着外贸企业的竞争力。 任宏斌表示，当前我国中小外贸企业主要面临两方面困难，一是海运运费居高不下，一些轻工产品出口运费已接近或超过货值，造成有单不敢接、有单不敢做的情况，一些产品生产了也是库存，无法按时发运；二是部分原材料价格仍在高位，受此影响，中小外贸企业利润受到严重挤压。他透露， 商务部将适时推出针对性强的政策支持举措，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帮扶力度。因为至年底呢还有三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展望全年的外贸呢，我们更加有信心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全年量稳支撑的目标任务。 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9号在广州举行。本届广交会首次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线上线下融合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统筹考虑当前疫情防控需要，第130届广交会由以往的3期调整为1期，时间为5天，线上线下同步举办，按16大类商品设置51个展区，其中线下展展览面积约40万平方米，以品牌企业为参展主体，着力打造品牌精品展。线上展保持原有约6万个展位，将继续为2.6万家企业和全球采购商提供线上贸易合作交流平台。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楚世佳在今天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恢复线下展的大型展会就是广交会。130届广交会将线上线下融合举办，这就标志着中国所有的大型展会全面复工复产，也标志着中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战略性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由于恰逢十整数届，本届广交会将举办开幕式和首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这也是广交会发展史上第一次举办国家级的国际贸易论坛。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欣透露，此次境外采购商以线上参会为主，线下展将邀请其境内代理商及境内采购商参会。 我们广泛邀请跨国公司在境内的采购商、代理商、分支机构、境内大型外资企业、跨境电商企业以及国内采购商到广交会采购，还有大量的采购商在线上采购。目前全省上下正在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总体的进展非常的顺利。 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通知，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研究生贷款额度都将提高4000元。总台央广记者李欣、周瑶报道。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8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2万元提高至不超过1.6万元，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实行。根据要求，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应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要加强贷款及其使用范围审查，合理确定学生助学贷款金额， 精准认定资助对象，把有限的钱用在最需要的学生身上。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根据学生资助工作实际情况，不断地完善资助政策体系，更好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顺利地入学，安心求学。 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介绍，为了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顺利入学，开学后各高校已开展全面摸排，确保受灾情、疫情影响的学生应助尽助。 开学以后，各高校掌握受暴雨洪灾、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学生情况，及时地将符合条件的学生纳入资助的范围。 本台消息，近日教育部、人社部联合印发《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将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保障双减改革任务落实。管理办法主要从招用条件、招用程序、从业禁止、行为红线、监督检查、处罚制度等方面作出规定，旨在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建立健全相关管理机制，坚持用人标准，规范招用程序，优化人员结构，提高人员素质，不断提升培训服务质量。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了建设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制度，对触碰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等11类行为红线且情节严重的，经查实审核后纳入全国统一监管平台的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进行管理。下一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抓好落实，不断深入推进，确保双减工作取得实效。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前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陕西西安举行，目前14运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总台驻陕西记者温超报道。 第14届全运会将于9月15日至9月27日在陕西举办。陕西省副省长、14运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方光华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所有场馆的硬件设施、运行流线、服务保障均可满足办赛要求。组建了省级医疗专家组，确定了95家赛事定点救治医院，安排1350名医务人员进驻全运从酒店和赛场医疗点，提供全程服务。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组委会副主任高志丹介绍，全运会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严格落实本单位各运动队赴陕前健康监测、封闭训练、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要求。赛事期间将严格执行闭环管理、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规定，加强全运村比赛场馆以及重点区域疫情防控。 本届全运会将首次使用中国反兴奋剂智慧管理平台，首次在全运会开展独立观察员项目，对赛事期间整体反兴奋剂工作进行指挥和监控，提升反兴奋剂工作专业性和透明度。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司长、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国勇： 这次体育总局也是在全运会史上派出了最强大的督导检查的队伍，针对打分计点的项目，针对在赛分赛季高发的这些项目，一项目一方案啊，一项目一策略，出台了赛分赛季处罚的办法，就是要顶格处理，发现问题绝不手软。 刘国勇还透露，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全运会承载着练兵和备战下届奥运会的重要任务， 是在项目设置上把全运会的项目设置和奥运会的项目设置统筹考虑，所以这次全运会我们完全囊括了东京奥运会339个小项，同时也兼顾了已经公布的巴黎奥运会即将增加的小项。 福建省今天下午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9月10号到14号八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其中确诊病例120例，莆田市75例，泉州市12例，厦门市33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在莆田市。截至9月13号24点，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共划定4个中风险地区、2个高风险地区。交通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加强中高风险地区的交通管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出行。中高风险区学校暂停线下教学，调整为线上教学。今天上午，厦门和莆田两市也分别召开了疫情防控发布会，请听报道。 截至9月14日11点。厦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普通型22例，轻型13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病情稳定。厦门市副市长廖华生介绍， 新增的病例均为我市现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即我市首例确诊病例吴某某，同一工厂的同事。 基于厦门同安区出现工厂的聚集性疫情，厦门市已将同安区西民镇湖里工业园以东、同名路以西、吉安路以南、集贤路以北的区域列为高风险地区，并对病例居住地、工作地和相关活动场所进行了封控。根据疫情防控的实际情况，厦门市还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厦门市副市长廖华生： 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全市大中小学、中职学校从线下教学调整为线上教学，幼儿园暂停入园。 截至9月13日24点，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85例，均在仙游县，其中确诊病例64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其中学生36人，含幼托儿童8人，小学生28人，确诊患者正在诊治，病情稳定。仙游县全域从14日开始第二轮仙游县全员核酸检测，目前莆田市正加紧推进核酸检测和流调工作。莆田市卫健委主任姚冰山表示，接下来将全力开展救治工作，加强风险区管控，加强医疗物资保障，规范发热门诊和加强院感防控。 成立流调队伍221人，对中高风险区发布通告，加强人员管控，对确诊患者采取一人一案的施测诊疗、院感防控和发热门诊管理，提前备好救治医院。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3例，本土病例59例，均在福建。其中厦门市32例，莆田市24例，泉州市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9例，福建莆田市本土1例，现有确诊病例810例，其中重症病例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5252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要求对部分重点科室部门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农业部今天表示， 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 1701.64 亿元用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共惠及1200多万户农牧民。 国家医保局今天组织全国所有省份形成采购联盟，开展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重选髋关节平均价格从 3.5 万元下降至7000元左右，膝关节平均价格从 3.2 万元下降到5000元左右，平均降价 82%， 患者负担大幅度降低。 教育部考试中心今天发布声明称，近日有不法机构盗用该中心名义进行所谓2022年全国普通高考大型联合测评调研考试，并收取费用。教育部考试中心请广大考生家长及学校提高警惕，切勿上当受骗。 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京开幕，来自10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200家展商参展，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达57个，展出全球精品图书达30万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据称将于下周在白宫接待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领导人，讨论如何应对中方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就此表示， 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机制都应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地区繁荣发展的福音。有关国家应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概念，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尊重地区国家民心，多做有利于促进地区国家团结与合作的事情。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2451万1226例，死亡462万7540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122万1272例，死亡662131例。 美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数据，迄今为止，今年美国儿童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为214人。而根据美国枪支暴力网站数据，今年美国已有1079名17岁以下儿童因枪击致死，是因新冠肺炎死亡儿童人数的5倍还多。 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方对朝政策立场并无变化，美方仍准备与朝鲜展开外交接触，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目标。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石敬飞、王远、张浩森，主播张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